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正在为大家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科学。首先来听一听几则科学界的新闻。第一件事情啊，这个绝对是大事儿啊！咱们国家的航天业呢，发展到现在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就。那么这些成就呢，是要建立在一个重要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火箭。那么近日呢，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迎来了第400次的发射，具体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下。 近日，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迎来第400次发射，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6号零五组卫星送入太空，卫星将用于开展空间环境探测和新技术试验验证。执行本次任务的火箭与卫星均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八院研制。从1970年长征1号运载火箭第一飞至今，长征火箭51年间实施了我国92.1%的航天发射任务，先后将700余个航天器送入太空，发射成功率为96.25%。在400次发射里，前3个100次分别用时37年、7年半和4年多，而最新的100次从2019年3月10日至今，仅用了33个月。据航天科技集团有关专家介绍，目前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重型运载火箭等正在按计划开展研制，将有力推动探月工程四期、小行星探测、木星探测、载人月球探测、首次火星采样等航天重大工程开展。未来随着新一代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不断发展，新老火箭将实现全面交替，火箭重复使用、落区控制、无人值守发射、多星部署等技术的突破，将使我国运载火箭技术水平再次实现新跨越。 刚才我们听了一下啊，长征系列火箭呢已经是实现了400次的发射。哎呀，想想这过去的400次啊，这么多年，从1970年到现在，这基本上得是2代人的时间啊。而且在这些时间当中呢，他们一定也是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也是经过了很多的考验，最后呢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在这里呢，向所有的航天人致敬。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体验啊，那就是现场看火箭发射。哎呦，那种感觉真的是太震撼了。而且那种感觉你在任何的地方，哪怕说科技再先进，所谓的这个电影院的观影效果再好，音箱再大，你都没有办法来真实的感受到模拟出来的这个就是也没有办法通过模拟啊来感受到火箭真实的发射。所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当各位来去看火箭发射的时候，你真的会惊叹到说，哇，人类的这个科技力量，咱们国家的航天实力如此之强大。一枚火箭升空，它会带着你的身体和世界一起来震动，就这种感觉，看一次就会毕生难忘。好了，接下来和大家来分享下一个话题，说一说在太阳系当中我们又有很多新的发现。这个新的发现是有关超级木星，这也是刷新了我们对于行星的认识。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宣布，他们发现一颗结构类似木星、大小相当于10个木星的行星，它环绕一个质量约为太阳6倍、温度至少是太阳3倍的双星系统运行。这一发现刷新了天文学家对行星的认知。天文学界先前认为，如此巨大和炎热的恒星周围很难有行星存在。据悉，像木星一样，这颗超级木星是一颗气态巨行星。 由一对相互吸引的恒星构成的双星系统运行，公转轨道半径约为木星的100倍，地球的560倍。这可能是已知公转轨道半径最大的行星。自上世纪90年代首次在太阳系外发现行星以来，科学家发现越来越多不同于太阳系的恒星行星结构。研究人员表示，从迄今为止的趋势看，我们的太阳系并不是最普遍的行星系统结构。例如，一些行星系统有所谓的炎热木星，在其中，巨大的木星大小的行星以非常近的距离围绕它们的主恒星运行。 想必呢，接下来呀，咱们的这些观测设备呢越先进，包括的分辨率越高，我们对于宇宙的了解呢也会更加的全面。之前呢，很多天文学的基础教材可能得面临这个重新修改的境地了。接下来和大家来关注下一个话题，这个是和气候变化有关系。多个太平洋的岛国遭遇到了洪灾。 多个太平洋岛国近日爆发洪水，截至目前，灾后清理和援助工作仍在继续。气象专家认为，拉尼娜现象、海平面上升等多项因素与太平洋岛国暴风雨及洪灾日益频繁存在关联。连日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爆发洪灾，瓦努阿图部分偏远地区也遭遇洪水。气象专家认为，马绍尔群岛近年频发洪灾与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拉尼娜现象、高潮位及恶劣天气等多项因素有关。按照他的说法，同样的暴风雨天气如果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马绍尔群岛等太平洋岛国可能不会发大水，但是如今海平面比过去升高了很多，这就导致洪灾强度变大，频率增加。太平洋岛国近年屡屡遭遇极端天气，除了洪水、干旱、飓风等灾害的发生频率也显著增加。 这也是回到我们经常在节目中和大家提到的话题啊，现在全球变暖，我们面对的问题呢，不仅仅是天气变得越来越热了，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些相关的次生的灾害天气，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在很多的这些太平洋的岛国当中所面对的洪灾。这些洪灾呢，就像新闻里说的，如果当年啊海平面还没有这么高，可能他们不会面临如此大的洪水的侵袭，而现在已经成为既成事实了。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来减少洪水的损失。除了说在雨季之外呢，在旱季是不是可以用一些人工的方法来对于容易受到侵袭的地方进行保护？但是这些事儿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还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哎呀，希望接下来人类来集体控制全球变暖的这个步伐能够走得快一些，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去给自己修筑堤坝，来减少我们的损失吧。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这是一颗卫星的发射，这颗卫星呢将用来观测黑洞。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于近日成功发射，将 NASA 美国宇航局的成像 X 射线偏振探测仪 IXPE 卫星发射升空。据悉 ，IXPE 卫星大约有冰箱那么大，含三个望远镜，是一项耗资 2.14 亿美元的任务，可以追踪和测量光的方向、到达时间、能量和偏振。有媒体表示 ，IXPE 卫星旨在探测宇宙中一些最具活力的物体、黑洞和中子星背后的物理特性。天文学家希望这颗卫星将成为他们探索宇宙奥秘的新工具。 好，最后在这个时段，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下一个话题，说一种疾病。这个疾病呢，在西非的多个国家多次爆发。这个疾病呢，一旦爆发了以后啊，它的表面的症状看起来和天花有点像，但是呢，它并不是天花。这是什么病呢？我们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刚果金东部马尼拉省政府近日表示，该省近期爆发猴痘疫情，目前已导致至少24人死亡。马尼拉省代理省长曼加拉在一份声明中说，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院通过对病例样本进行分析，确定马尼拉省爆发了猴痘疫情。目前该省已发现191人感染猴痘，至少24人死亡。猴痘是一种病毒性人畜共患病，会在人际间传播。猴痘患者会出现类似天花患者的症状，发病初期通常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以及淋巴结肿胀，后逐步发展为面部和身体大范围皮疹。刚果金1970年发现首例人感染猴痘病例，自那以后西非国家多次爆发猴痘疫情。 因为人的亲缘关系和猴非常近嘛，就所以说在猴的身上出现的这些疾病也是很容易传到人的身上的。所以呢，猴痘最开始啊，科学家来判定它传播的路径就是人接触了猴子，然后在人和人之间进行了传播。那么猴痘虽然说它的表面看起来的这个症状呀和天花有点像，但是呢，它跟天花相比，它的威力还是弱很多，而且呢，它的传染性也没有天花那么强，但是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之下，依然致死率很高。比如刚才我们看到，在西非的这个国家呢，已经出现了24例的猴痘的死亡的病例。不过呢，各位也不用担心啊，这种传染病呢，人类已经对它有着更多的了解了，所以呢，也不会出现更大范围的传播。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各位分享了几则科技新知，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啊，我们要和各位一起分享的话题呢，是和昨天下午刚刚结束的中国空间站的第一堂太空科普课有关系，欢迎您继续收听。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我们都知道太空的环境和地球不同，可是究竟哪里不同，又是怎么个不同法，似乎大多数人都没有办法准确地说出答案。而关于这些问题，此刻正在空间站执行任务的宇航员们或许能够给出答案。昨天天宫课堂第一讲正式开讲，太空教师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中国空间站为广大青少年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太空科普课，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的首次太空授课活动。正所谓网络连接空对地，天宫课堂有意义。本次天宫课堂进行了哪些实验，背后有着怎样的科学原理，在空间站开设科普课堂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太空开讲上网课。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是和天宫课堂有关系。就在昨天下午，天宫课堂的第一节课正式开讲了，这也是时隔8年之后，中国的航天员再次进行太空授课。太空教师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中国空间站为广大青少年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太空科普课，这也是中国空间站啊首次进行太空授课活动。三名在轨的航天员介绍了空间站的工作生活场景，也演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的细胞学实验、人体运动、液体表面张力等神奇现象，并且讲解了实验背后的科学原理。那么在授课期间呢，航天员还通过视频通话的方式和地面课堂的师生进行了实时的互动交流。那么在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节目中，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解读一下这堂太空科普课。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是我们的科学顾问寿陀。寿陀晚上好。 哎，玉龙晚上好。嗯， 这次的太空课堂呢，你也是全程都看完了。哎，那么这次看完的感受怎么样？ 是是是是， 先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教室和教师都升级了。 嗯， 首先这个教室升级了呢，就是我们知道8年半前我们进行了首次的太空授课，当时是这个神舟十号的乘组在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里面给全国的中小学生做了一堂这个科普课。 嗯， 今天呢，我们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天宫空间站啊，大家要一定要分清楚啊，一个是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现在是天宫空间站，天宫空间站的首次太空课，太空授课。这个天宫空间站呢，这个体积啊空间啊比过去的这个天宫一号的目标飞行器要大很多。 嗯， 可以有很多的施展空间，这个整个教室呢也变得更加漂亮了。除此之外呢，就是这个现在的我们这个天宫空间站呢还担负了很多的科学实验的任务，就是它的实验就是真正做科研和科学实验的这个功能呢越来越强大了，所以说才会在这一次的这个科普课里面呢展现了一些除了像我们中学生在课堂上做的那些实验之外，哎， 嗯， 中学物理、中学化学、中学生物之外，还有一些这个相对比较高级一点的，尤其是我这个领域的，就是生物方面的一个展示。这个说到这个老师的升级呢，就是还是我们说我们这个太空授课的老师呢，还是王亚平老师。 嗯， 王亚平老师呢，这个经过了8年半的磨练之后，我想啊，当8年半 之前他们第一次在太空上课的时候可能是一个青年教师啊，是个助教，现在经过八年半的磨练基本上已经是副教授级别了，就是上课呢变得更加的游刃有余，然后这种这个驾驭课堂的能力明显得到了提升，而且这次呢还有一个很好的助教，就是我们的这个年轻的叶光富航天员，就是这个叶光富航天员首次上太空，这次呢充当了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助教的角色，其实他不光是个助教，他还是教具，教具本身。然后咱们在这个聊起来的时候，聊这些这个课堂的这些设计的时候呢，就会知道他为啥是个教具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具体的一些实验内容，比如说在一开始我看到的预告啊，就提到会在空间站里呢，来去演示微重力环境下的细胞学实验，这个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实验？ 这个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它相比于之前的那次太空授课相比呢，我们这回增加了一些就更加硬核的，更加贴近于科研而不是科普的这个课程内容的设计，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呢在这个我们的天宫空间站里面呢放置了一些科研实验柜，目前呢应该是放了四个柜，未来呢就随着我们的这个实验舱一实验舱二在2022年的发射，将会增加到十几个柜，每一个柜呢都会从事一个不同的领域的科学研究，比如说生物领域啊，医学领域啊，这个物理的某些领域啊，原材料啊，甚至是燃烧啊，这种高性能材料啊之类的，这种不同的柜有不同的用途。那么我们这次呢，他们在这个目前放的这个柜里面呢，有一部分的研究呢，就是在做细胞学的研究。就我们说这个细胞呢，就是我们人也好，大部分的生物也好，都是细胞构成的。细胞是我们这个多生这个复杂生命体的一个基本的结构，但是我们其实像我们所有的这些细胞生物，都是适应了在地球表面的这种重力环境，我们都已经对重力来说是习以为常了，我们都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但当到了这种像地球轨道上这些微重力环境，就基本上是失重状态了，就是说这重力极小几乎等于零了，在这样的状态下面，细胞还能不能正常的执行它的生理功能，以及能不能正常的进行发育，这个发育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们这些复杂的生命都是从一个受精卵开始的，受精卵呢本来它这细胞就是分裂出来的那些最初的细胞看起来都一样，但是实际上呢它们会向着不同的方向进行发育，就是你看看起来很像的那些细胞，有些变成了皮肤，有些变成了骨骼，有些变成了肌肉，它都会是有序的是吧进行这个发育，但是很多这个发育的信号啊，我们之前的研究呢认为它和地面的这种重力环境是有关的，在重力的刺激下面它会向某些方向去定向的分化，那么在失重的环境下面能不能正常的分化，能不能正常的发育不知道，我们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因为这个呢就是说除了有助于我们未来去解决在宇宙航行和宇宙生活当中人的一些疾病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更长远的，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躺在地球的摇篮里，也不是在地球摇篮边上乱转悠，我们一定是要进行这个星际旅行，进行这个这个远距离长时间的宇宙航行，在这个长时间宇宙航行过程当中一定会考虑到小朋友成长，会有一代又一代的这种宇宙居民的出现，他们能不能对吧正常的发育，能不能像在地球上一样健康的成长，这是科学家们需要去通过这种实验来进行研究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进行了这样的实验。我看到了那个我们这个太空课上呢，叶光富展示了他在这个空间站的实验室里面培养的不同的细胞，然后呢给大家看了一些，比如说心肌细胞啊，在这种培养皿里面长出来的时候，它能不能自主的收缩呀，能不能产生一些这个物理的信号啊。这个是它的这个一个展示，这个展示呢是确实是还是比较高级的，也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未来空间站，我们的中国空间站会执行越来越多的这种科研任务，这些科研任务呢其实以后不只是我们现在的这些职业航天员去操作，未来会有这个就是真正的科学家，他本身在地面上就是这个领域的科学家，经过了培训，到这个空间站当中去执行这样的科研工作，这样的事儿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多，在很不远的将来，大家会看到这些非职业的航天员，这些科学家航天员上天到空间站里面去工作，展开工作了，这是这个展示项目的一个意义吧。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啊，下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呢是人体的太空转身。 我看到相关的知识点说这个是和角动量有关系。哎呀，就给大家来科普这个知识点会不会有点难啊？很多朋友会听明白什么叫角动量吗？ 其实这个呢也说起来也简单，让大家理解的也并不困难。比如说啊，说这个说太空转身有什么困难呢？我们在地球上是吧，一转身向左转向右转，想往哪儿转往哪儿转，想转几圈转几圈。但是呢，你要看我们在这个地面上完成这样的动作的时候，一定是在四个字的前提下，这四个字叫做脚踏实地。 嗯， 你只有脚踏实地，对吧？这是重力的作用下，我这个人脚和地面发生一些摩擦，这个给这个身体一个转动的一个力，然后呢身体就能转动起来，我们就可以这个进行转身了。但是如果在悬浮在这种失重的环境下面，你怎么能转身呢？能不能转身呢？在地面上的一些办法呢可能就不行了。这个叫所谓的角动量守恒啊，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这个经典的动漫形象里面的不科学的部分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经典的动漫形象的不科学部分就是很多人都看过哆啦 A 梦，就是机器猫，是吧？ 对， 这个机器猫呢他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交通工具叫做竹蜻蜓。从这个口袋里面把这竹蜻蜓掏出来，然后放到头顶上，竹蜻蜓转起来了，然后就像直升机一样带动我们的这个动画片里面的小主人们，然后就飞上天了。 对啊，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是非常的不科学的，是不可能实现的。 为什么呢？ 就我们看直升机啊，你看我们看直升机，说直升机它不光是有那个螺旋桨，一般来说呢直升机还有一个长长的尾巴，这个长长的尾巴头这个后面呢还会有一个另外一个小螺旋桨，这个小螺旋桨的这个转动方向呢一定是和这个头顶上的这个大螺旋桨转动方向成90度垂直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你看如果没有这个所谓的尾桨来平衡这个这个直升机的话，这个直升机的螺旋桨当它转起来的时候，如果它向顺时针方向转，那么机身一定会向逆时针方向转。如果它是逆时针方向转，它的机身一定会向顺时针方向转。就会，如果大家坐在这样的直升机里面，一定会转个不停，然后非常难受。这个就是角动量守恒，就是说整体来说，因为它这在本来是个静止状态，静止状态呢，它转动，这个我们说角动量其实跟转动有关的，它不转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它角动量为零。如果它的一部分就发生了旋转，比如说上半身我们要扭动了啊，扭动了向顺时针方向扭动了90度，那么产生了一个角动量。那么为了让这个总和为零，就所谓的角动量守恒，那么你的下半身或者身体的另外一部分一定会向相反的方向转。这个我们看到叶光富在这个空间站里边去做这个演示的事儿也非常非常的萌。他的这个上半身往左扭，他的腿就往右边转过去了，然后就像这个做广播体操一样，这看起来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说就用这种我们说起来在地面上很简单的方法，你是没有办法实现在太空当中顺利转身的。但是这个叶光富呢，这个航天员呢，给我们展示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在地面上你也不可能去非常容易演示出来的一种转身的方法。就是当你想转身的时候，你不要去转动你的身体，而是你转动你的胳膊，把你胳膊抡起来，给自己产生了一个角动量。这个角动量呢，这个身体的其他部分为了平衡的角动量就会发生转动。你通过这个挥舞你的胳膊，大家就可以去网上找一找这个视频或者动图，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萌，非常非常的萌。他一转，他身体就在胳膊一抡，然后身体就转动起来了。这个胳膊一停，身体就停止转动了，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而且他还给大家展示了一下这个角动量守恒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这个演示啊，就是说当你这个身体绕着你的这个自己的轴心在转动的时候，我们就说转体动作的时候，在不停地转，当你把你的胳膊打开，这个时候呢你就转动力矩增加了，你的转速就会减慢。但是你把胳膊收紧，把身体收紧，收成一个棍儿，然后呢这时候转动力矩小了，你的转动速度就会增加。这也是角动量守恒的一个经典的应用。这个应用呢就是马上我们不是要这个冬奥会就要在我们国家举办了吗？在冬奥会上你会看到大量的这样的角动量守恒的在运动场上的应用啊，这个也是航天和这个地面和运动和体育和奥运会联系起来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连接。就是我们看到那些花样滑冰运动员，他们不管是在这个冰面上旋转也好，还是在空中旋转也好，他们想让自己转得更快，转的圈数更多，他就会把身体夹得非常紧。他让自己慢下来，甚至停下来，他就把这个身体充分的打开展开，这个转速就会慢下来。这个我们会在未来的这个一个多月叫冬奥会了嘛，大家看冬奥会比赛的时候一定要可以这个边看 冬奥会，边想想我们天上的这些这个我们的航天员教给我们的这些物理知识，然后呢去重新复习一下，我觉得是个挺好玩的一个连接吧。嗯， 真是生活中处处皆科学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下一个实验，叫做浮力消失实验。这个实验的知识点呢是浮力其实是和重力相伴相生的，也就是说没有了重力其实就没有了浮力，我的理解对吗？ 非常有道理，非常对。这也是说，也是说呢，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空间站里面，或者是所谓的这种太空环境里面去做这些物理学实验的演示？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真的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就是默认了这种重力的存在。 嗯， 我们很难去思考说，当重力不存在的时候，或者重力跟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环境不一样的时候，这个世界的这种各种物体的这种运动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嗯， 像我们说浮力这个东西呢，这个是非常古老的一种人类的发现了，就是当年我们说著名的阿基米德是吧，这个跳到从浴缸里跳出来的时候说了一个 Eureka， 然后他发现了浮力。然后浮力呢，我们在这个中学物理的时候都学过，说浮力呢等于一个物体浸没在一个流体里面排开的流体的质量， 嗯， 所受的重力就是它的浮力，就是说你排开了，你看你这个身躯比较庞大，然后呢又比较重，然后到了浴缸里面，这个浴缸本来是满的，然后你进去是哗漾出来好多水，然后呢就相当于排出来这么多水，排出来这么多水，它这些水的重力有多大，你受到的浮力就有多大。这个看起来是非常司空见惯，或者是习以为常，真的是习以为常，大家都无时不刻的在游泳啊，或者是这个玩耍的时候会感受到浮力的存在，但是在这个失重状态下面，这些水本身它们的重力加速度就几乎为零了，它虽然排开了一部分质量的这个流体，但是这部分流体它本身不受重力的影响，所以说就浮力就不存在。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演示起来还是挺惊人的。就我们会看到这个王亚平老师就拿了一个乒乓球，拿了个乒乓球，你把它放到了一个水杯里面，在太空当中的水杯里面，这个在地面上大家就完全可以想象出来，这个乒乓球一定会是吧，你把它摁到水里面的时候，丢就弹到水面上来，就浮在水面上， 对， 因为它本身密度比水要小得多。但是在失重状态下面，当王亚平用一个小棍儿把这个乒乓球捅到水里面去的时候，它没有浮上来，是非常反直觉的，它就停在那个地方，你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它就停在什么地方，是非常反直觉的。这也是这个让大家揭示了一下这个浮力产生的原因确实是和重力有关的。 的确啊，我们也是在实验当中才看到非常有趣的这个现象，而且这个也只能在空间站，在宇宙环境当中才能出现。下一个实验呢也非常有趣，这个实验呢就是水膜张力实验，而且这个实验呢还有很暖心的一幕，其中呢王亚平拿出来的这朵小花呢 是和他的女儿一起制作的，真的是太有趣了。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水膜张力实验，它的知识点又是什么？ 其实呢，这个实验呢，就是这个实验项目呢，是上次太空授课当中，留下来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实验。这次呢，继续把它拿出来给大家展示了一下，就是包括这个水膜，包括后面的水球。其实，在第一次的太空授课当中，在8年半之前呢，都做过这样的这个演示。但是这次呢，对这两个实验进行了改进。这个改进呢，既让这个实验呢变得视觉效果更好了。而且呢，就像刚才你说的，充满了温情，真的是，就是如果大家去看现场的话，你会觉得说，哦，我们这个不单是展现了科学，还展现了这个人情味儿，还展现了这种人间的这种非常微妙的温暖的关系。因为王亚平当他开始准备做这个水膜实验的时候呢，套出来一个小道具。因为我们说在8年半之前他套出来一个道具是什么呢，是一个画着中国结的一个塑料小片儿。这上面有个中国结，是个塑料片儿。然后呢把它贴在水膜上，然后这个塑料片居然贴在了这个水膜上。但是当这次他掏出来那个道具的时候，他一解释，哎，我当时的心里面就一下就化了，你知道吗？他说是我在地面上这个上天之前是吧，执行任务之前跟我女儿一块做的。而且现场的摄像师迅速把镜头对准了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就是王亚平航天员的女儿。这个是非常让人这个感觉非常温暖的一幕。但是我们说回来这个科学的部分啊，就是说你看，大家很多人都听说过表面张力这个词儿。就是水呢是有表面张力的，我们小时候可能做过实验，说你看往杯子里面慢慢的倒水，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你要倒的非常非常小心的话，这个水呢已经超过了杯子沿的高度了啊，它还不会流下来，因为 这个水的表面张力会把这个表面上的这一层水分子牢牢的抓在一起，让它形成一个最小曲面。但是呢，因为重力的存在，因为表面张力本身并不大，并不大，在重力的作用下面呢，就表面张力呢就显得就没那么明显。就很多时候就是你看我们说这个水加的稍微多一点，哎，这个杯子的这个表面就没办法维持这个弧形的这个水面了，然后就水就会流下来了，因为重力太强了，重力大过了表面张力，就垮掉了。那么在失重状态下面，当没有重力的干扰的时候，表面张力就表现得非常的明显，因为没有重力的进行干扰。你看我们说你一个圆环，我如果在我们这个地面的环境下面的话，你把它放到水里面，你把它当把这个圆环拿出来，如果这个圆环足够大，圆环小的时候能看出来，哎，如果这个圆圈很小，你从水里面拿出来的时候，这个圆圈上是会挂上一层水膜的。 嗯，对， 是吧？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纱窗，比如说纱窗你浇上水了，你会发现上面有一层水膜。 嗯， 而且你如果把这个纱窗你把它放平了之后，这水也不会流下来，就留在这个网眼里面，是因为它这个时候在小尺度的状态下面，表面张力就显得比较大。但是你如果这个窟窿非常大，就不行，一般的这个水就不行。当然，水里面可以加一些增加它表面张力的一些这个液体，然后呢，你比如说肥皂，然后呢，加了肥皂之后，它就更容易成膜，这是因为表面张力发生改变了。但是一般的水你是没办法让它放在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圆环上产生水膜的。但是在这个失重状态下面，在空间站里面这就没问题，很大的一个圆环，就比杯口还大的一个圆环，在水里面站一站，上面就会挂上一层水膜。这个就是表面张力的作用。那么表面张力的另外一个作用呢，就是你往这个水膜里面不断的加水，不断加水，最后它会变成一个什么形状呢？会变成一个完美的球形，是一个完美的球形。这个非常重要。说我们在地面上，你如果这个水滴足够大的话，水滴是什么形状的？你看我都说出来了。大家都说水滴当然是水滴形了，对不对？你会画吗？每个人都会画一个水滴形。水滴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水滴形？它其实是重力和表面张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重力往下拉的话，这个表面张力就会让它变成一个完美的球形。 对， 说这东西重要吗？很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重要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我们在地面上啊，我们要加工一些球形的东西。你很难把它加工成绝对完美的球形。你比如说有些东西对这个球的要求非常高，像我们每个人骑自行车也好，开车也好，所有运动部件的这种装置里面，机械装置里面都有不可缺少的一个机械部件，叫做轴承。 对， 是吧？轴承里面呢是滚珠，很多轴承里面是滚珠，你像一圈小小的珠子，这小小的珠子呢把这个滑动摩擦变成滚动摩擦，让这个摩擦力变得非常非常的小。但是如果这个轴承这个珠它不够球，它不像，就我们说它不够圆。不够圆呢，在摩擦的时候就会产生更多的，这个在滚动的时候会产生更多的摩擦，然后呢会导致磨损，会导致阻力增加，会导致这个轴承的这种寿命的下降。因为我们在地面上，这个工程师们已经想尽了一切办法让它加工的尽可能的滴溜圆，但是呢，由于重力的存在，它就不可能完美的滴溜圆。但是我们如果在空间站这种环境里面，我们是有可能把这个轴承珠子加工的绝对绝对滴溜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哎，你看，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未来把这个制造钢珠的工厂放到这个宇宙空间当中去，放到轨道上去，行不行呢？这是有可能的。不光是这个，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加工，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实现。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在现在的这个就是在轨的空间站当中的四个实验柜里面，其中有一个叫做无接触的这个科学实验研究。这个什么叫无接触的科学实验研究呢？比如说我们在地面上，我们想要加热个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们要加热金属，就我想把这个金属融化了。你需要一个什么？你需要一个干锅，或者需要一个高炉，是吧？你需要把这金属放到那个里面，然后我们不断的加热，然后它就变成了一锅或者是一盆什么这个非常热的金属，它融化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它不可避免的要跟这个容器发生接触，发生接触的时候呢，就不可避免的有杂质跑到里面去。但是如果在这个宇宙空间当中，在失重状态下面，我们这一团金属，你可以完全悬浮在空中，我们用一些办法把它加热，比如说用电场，用电磁场，强大的电磁场把它加热，它就变成融化。它融化的时候，它仍然是悬浮在空中。这个是不是有一点这个炼丹炉的意思？这个时候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杂质对它的产生的影响。 对， 可以精炼出非常非常纯净的金属。 这是非常这个有这个应用前景的一个这个物理现实，而且呢，我们在这个现在的我们的空间站里面已经有这样东西了，但是呢，这个可能，操作起来相对来说比较大，所以说就没有作为一个这个演示实验给中学生或者小学生看，那我们选的这些还是那些跟我们的中学小学的物理知识科学知识联系更密切，而且视觉效果相对比较好的那些，像刚才我说了那个水球，最后那水球里面呢，它不光是一个水球，我觉得这个设计呢也非常的非常的好。首先这个一个非常大的水球，这个王亚平老师先拿了一点颜料，拿点蓝颜料注射到这个水球里面，这个水球瞬间就变成蓝的了。 对， 蓝色的星球是什么呀？我们地球就是个蓝色的星球，在像这个我们天宫这个角度来看地球，地球就是蓝的，而且除了是蓝的之外，它往这个蓝色的水球里面放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这个很多人呢在家里面都有，就是泡腾片，说泡腾片，你看我们这个很多尤其是小朋友啊，补充点 VC 啊，或者是有的时候这个有些药物啊，做成泡腾片的形状，泡腾片的形式，我们把泡腾片扔到水里面，这个泡腾片发生化学反应，然后产生大量的气体，然后让这个泡腾片迅速的融化溶解在水里面，减少了这个缩短了这种融化的时间。但是你看我们说这个冒泡，你看这个泡腾片扔到水里面，大家能想到那个场景，就跟这个可乐瓶拧开一样，后大量的气泡往上涌，对不对？呜呜呜涌上来，涌到表面上去。但是这个往上涌其实也是什么呀，也是重力的作用，有重力才有浮力，因为气体的密度比液体小，所以说在液体里面这些气体会往上跑，会往上跑，但是在失重环境下面并不会这样，就像那个在这个实验当中大家看到的一样，说这个扔进去泡腾片这个蓝色的水球咕噜咕噜里面产生了很多的气泡，这个气泡都没有往上跑，它就均匀的分散到了这个水球当中去，而且让这个水球的体积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增加了很多这个黄色的部分，看起来就更像一个这个从太空看地球的样子了，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非常的美，因为像这个水球和水膜的实验呢，在八年多前都用过，所以这次呢，其实对这两个实验都进行了改进，这个是增加了很多的科学内容，而且让这个形式也变得更加的美，更加的有意思，更加的直观。让它传播起来，也让大家更有动力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这是一堂非常成功的太空科普课，让大家呢了解了在太空的微重力环境之下，在地球上司空见惯的一些景象会变成什么样，同时呢也是增进了大家对于航天科技的一些兴趣和认识。我们台的记者呢昨天在进行采访的时候去了北航，发现了有一位学生，这位学生呢就是在八年半以前看了王亚平上的第一堂太空科普课，就对于航空航天产生了兴趣，进而呢在报自己高考志愿的时候就选择了北航的航空航天的专业。你看这个对于孩子的影响，对于孩子的未来的塑造，这得有多大呀。所以我想啊，也是会有很多的小朋友今天看到了这堂太空科普课，也一定会对他们的人生产生重大的影响，说不定未来他们其中呢就有一些人会成为第二个王亚平，第三个王亚平，也会成为呢中国航天未来的中坚力量。这些呀我们拭目以待，相信种子一旦埋下去，我们认真的浇灌，未来一定会开出美丽的花朵。那么今天我们这一期照亮新闻深处和寿陀的对谈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 谢谢宇龙，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宇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真假老三真好骗。随着疫情的缓和呀，我终于可以跨上我的小电驴，拎上我的拉杆箱，带上我的老哥老姐一起去旅游啦。 大家好，我是真假老二真好信。今天是我们真家举家出游的大好日子哦，天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 好骗好信，你俩别跟俩大傻子似的跟那儿看来看去的，赶紧过来办理入住，人前台小妹还在等着呢。 哎，知道了大哥。 你好，请您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件和核酸检测结果。 哦，好的，身份证件在这儿，核酸检测

的十字街头，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还没有忘记过对自己的承诺，对爱的执着。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活每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顶着希望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